燕儿破肚，比法 you 情。 藤子金香摆几层，金瓜月浮沉。

我的这个王三爷呀，你在庙里呀，你把我们等啊，我回去禀知那位玉堂春。金妈妈回到院中，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，我堂的他呀，死去活来泪纷纷。他跟着金妈妈定下桥底，假说是那关王庙前去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爱与那公子去送盘飞印，他二人挤一坨，天色已晚了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

穿衣留带，红豆王花张苗乔妹，安母包心马成玉孙坚，穿有那张朝张扬，穿少公孙瓒，他帐下有魏御史兄三，谁不知刘玄德仗义德，红豆的官